第二十回，黄风岭唐僧有难，半山中八戒争仙。 偈曰：法本从心生，还是从心灭。生灭尽由谁？请君自辨别。既然皆以心，何用别人说？只需下苦功，扭出铁中穴，绒绳着笔穿，碗定虚空结。拴在无为树，不使他颠裂。莫认贼为子，心法都忘绝。休叫他瞒我，一拳先打彻。现心亦无心，现法法也错。人牛不见时，碧天光皎洁。秋月一般圆，彼此难分别。这一篇偈子，乃是玄奘法师悟彻了多心经，打开了门户，那长老常念长存，一点灵光自透。且说他三众在路餐风宿水，待月披星，早又至下井盐田。但见那花尽蝶无情绪，树高蝉有声喧，野蚕成茧火流焰，沼内星河出现。那日正行时，忽然天晚，又见山路旁边有一村舍。三藏道：悟空，你看那日落西山藏火镜，月升东海现冰轮，幸而道旁有一人家，我们切借宿一宵，明日再走。 八戒道：说的是，我老猪也有些饿了，借到人家化些斋吃，有力气，好挑行李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这个练家鬼，你离了家几日就生抱怨。 八戒道： 哥呀，死不得你这喝风喝烟的人，我从跟了师傅这几日常忍半肚饥，你可晓得？ 三藏闻之道：悟能，你若是在家心重了，不是个出家的了，你还是回去吧。那呆子慌的跪下道： 师傅，你莫听师兄之言，他有些脏埋人，我不曾抱怨甚的，他就说我抱怨，我是个直肠的痴汉，我说到肚内饥了，好寻个人家化斋，他就骂我是练家鬼。师傅啊，我受了菩萨的戒行，又承师傅怜悯，情愿要服侍师傅往西天去，事无退悔，这叫做恨苦修行，怎的说不是出家的话？ 三藏道：既是如此，你且起来。那呆子纵身跳起，口里絮絮叨叨的，挑着担子，只得死心塌地跟着前来。 早到了路旁人家门首，三藏下马，行者接了缰绳，八戒卸了行李，都伫立在绿荫之下。三藏拄着九环锡杖，暗暗腾禅灭之斗篷，先奔门前。只见一老者斜倚竹床之上，口里嘤嘤的念佛。三藏不敢高言，慢慢的叫一声： 施主问讯了。 那老者一咕噜跳将起来，忙脸一惊，出门还礼道： 哈哈哈，长老施迎，你自哪方来的？到我寒门何故？ 三藏道：贫僧是东土大唐和尚，奉圣旨上雷音寺拜佛求经，是指宝方天晚，一头谭府告诫一宵，万起方便方便。那老儿摆手摇头道： 去不得，西天难取经，要取经往冬天去吧。 三藏口中不语，意下沉吟。 菩萨只道西去，怎么此老说往东行？东边哪有的经？ 腼腆难言，半晌不答。却说行者索性凶顽，忍不住上前高叫道： 那老儿，你这么大年纪全不小事，我出家人远来借宿，就把这厌顿的话唬唬我。十分你家狭窄没处睡时，我们在树底下好到也坐一夜，不打搅你。 那老者扯住三藏道：师父，你倒不言语，你那个徒弟那般拐子脸，别克腮，雷公嘴，红眼睛的一个痨病魔鬼，怎么反冲撞我这年老之人？ 行者笑道： 嘿嘿嘿，你这老儿特也没眼色，是那俊瓜些的叫做中看不中吃，想我老孙虽小颇结实，皮囊一团筋嘞。 那老者道： 你想必有些手段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不敢夸言，也将就看得过。 老者道： 你家居何处？因甚事削发为僧？ 行者道： 老孙族贯东胜神州海东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居住，自小学做妖怪，称名悟空，凭本事挣了一个齐天大圣，这因不受天禄，大凡天宫，惹了一场灾迁，如今脱难消灾，转拜沙门，前求正果，把我这唐朝架下的师父上西天拜佛走早，怕什么山高路险，水阔波狂，我老孙也捉得怪，降得魔，伏虎潜龙，踢天弄井，都晓得些。倘若府上有什么丢砖打瓦，锅叫门开，老孙便能安镇。 那老儿听得这篇言语，哈哈笑道： 原来是个撞头化圆的鼠嘴和尚。 行者道： 你儿子便是鼠嘴，我这些时只因跟我师父走路辛苦，还懒说话哩。 那老儿道：若是你不辛苦不懒说话，好到活活的锅杀我，你既有这样手段，西方也还去得去得。你一行几众，请至茅舍里安宿。 三藏道：多蒙老施主不斥之恩，我一行三众。老者道： 那一众在哪里？ 行者指着道： 这老眼花，那绿荫下站的不是。 老儿果然眼花，忽抬头细看，一见八戒这般嘴脸，就唬得一步一跌往屋里乱跑，只叫 关门关门，妖怪来了。 行者赶上扯住道： 老儿莫怕，他不是妖怪，是我师弟。 老者战兢兢的道： 好好好好，一个愁似一个的和尚。 八戒上前道：老官，你若以相貌取人，干净差了，我们丑字丑却都有用。 那老者正在门前和三个和尚相讲，只见那庄南边有两个少年人，带着一个老妈妈，三四个小男女，连衣赤脚插秧而回。他看见一匹白马，一担行李，都在他家门首喧哗，不知是甚来历，都一应上前问道：做什么的？八戒掉过头来，把耳朵摆了几摆，长嘴伸了一伸，吓得那些人东倒西歪，乱枪乱跌。慌的那三藏满口招呼道： 莫怕莫怕，我们不是歹人，我们是取经的和尚。 那老儿才出了门，搀着妈妈道： 婆婆起来，少要惊恐， 这师父是唐朝来的，只是他徒弟脸嘴丑些，却也面恶人善，带男女们家去。 那老妈妈才扯着老儿，二少年领着儿女进去，三藏却坐在他们楼里竹床之上，埋怨道： 徒弟呀，你两个相貌既丑，言语又粗，把这一家儿吓得七损八伤，都替我身造罪呢。 八戒道：不瞒师傅说，老猪自从跟了你，这些时却许多呢。若像往常在高老庄走时，把嘴朝前一鞠，把耳朵两头一摆，常吓杀二三十人呢。 行者笑道： 嘿嘿，呆子不要乱说，把那丑也给收拾些。 三藏道：你看悟空说的话，相貌是生成的，你叫他怎么收拾？行者道： 把那个耙子嘴揣在怀里，莫拿出来，把那蒲扇儿贴在后面，不要摇动，这就收拾了。 那八戒真个把嘴揣了，把耳贴了，拱着头立于左右。 行者将行李拿入门里，将白马拴在庄上。只见那老儿才引个少年，拿一个板盘托三杯清茶来献。茶罢，又吩咐办斋。那少年又拿一张有窟窿无漆水的旧桌，端两条破头折角的凳子，放在天井中，请三众两处坐下。三藏方问道：老施主高兴？老者道：在下姓王，有几位令子，有两个小儿，三个小孙。三藏道：恭喜恭喜，年寿几何？师长61岁。行者道： 嘿嘿，好好好，花甲重逢矣。 三藏复问道：老施主，史出说西天经难取者何也？老者道： 经非难取，只是道中艰涩难行，我们这向西去只有30里远近，有一座山叫做800里黄风岭，那山中多有妖怪，故言难取者此也。若论此位小长老说有许多手段，却也去得。 行者道： 不妨不妨，有了老孙以我这师弟，任他是什么妖怪，不敢惹我。 正说处，又见儿子拿将饭来摆在桌上，道声请斋。三藏就合掌逢起斋经，八戒早已吞了一碗，长老的几句经还未了，那呆子又吃够了三碗。行者道： 这个囊康好到汤着饿鬼了。 那老王倒也知趣，见他吃得快，说道： 这个长老想着食饿了，快添饭来。 那呆子真个实诚的，看他不抬头，一连就吃有10数碗。三藏行者俱个吃不上2碗，呆子不住，便还吃。 老王道：苍族无妖，不敢苦劝，请再进一住。 三藏行者俱道：够了。八戒道： 老儿低的什么？谁和你发话说什么5妖6妖？有饭只管添将来就是。 呆子一顿把他一家子饭都吃得庆尽，这只说才吃得半饱，却才收了家伙，在那门楼下安排了竹床板铺睡下。 次日天晓，行者去备马，八戒去整蛋，老王又叫妈妈整这些点心汤水管带，三众方致谢告行。老者道： 此去上路间有甚不愉，势必还来茅舍。 老儿莫说哈话，我们出家人不走回头路。 遂此策马挑担西行。 咦，这一去果无好路朝西去，定有邪魔降大灾。三众前来不上半日，果逢一座高山， 说起来十分险峻。三藏马到林崖，斜挑宝凳观看，果然呐，高的是山，峻的是岭，陡的是崖，深的是壑，响的是泉，鲜的是花。那山高不高，顶上皆青霄，这涧深不深，底中见地府。山前面有古嘟嘟白云，一瞪瞪怪石，说不尽千丈万丈邪魂崖。崖后有弯弯曲曲藏龙洞，洞中有叮叮当当滴水岩，又见些压压叉叉带角路，泥泥迟迟看人长，盘盘曲曲红鳞蟒，耍耍弯弯白面猿。至晚巴山寻雪虎，带小翻波出水龙，登得洞门呼啦啦响，草里飞禽扑噜噜起，林中走兽居绿绿行，猛然一阵狼虫过，吓得人心咯噔噔惊。正是那当倒洞当，当倒洞，洞当当倒，洞当山，青黛染成千丈玉，碧纱笼罩万堆烟。那师傅缓促银葱，孙大圣停云漫步，朱悟能磨蛋徐行。正看那山，忽闻得一阵旋风大作，三藏在马上心惊道：“ 悟空，风起了。” 行者道：“ 风却怕他怎的？此乃天家四时之气，有何惧哉？” 三藏道：“此风甚个与那天风不同。”行者道：“ 怎进的不比天风？” 三藏道：“你看这风，微微荡荡，色飘飘，渺渺茫茫，除碧霄。过岭只闻千树孔，入林但见万竿遥。岸边白柳连根动，园内吹花带叶飘。收网渔舟皆锦缆，落蓬客亭尽抛锚。徒伴征夫迷失路，山中樵子但难挑。仙果林间猴子散，奇花丛内鹿儿逃。崖内快柏棵棵倒，涧下松黄叶叶凋。波土扬尘沙蹦蹦，翻江搅海浪滔滔。” 八戒上前一把扯住行者道：“ 师兄，十分风大，我们且躲一躲干净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嘿，兄弟不计，风大时就躲，倘或亲面撞见妖精，怎的是好？” 八戒道：“ 哥，你不曾闻得避色如避仇，避风如避剑呢？我们躲一躲也不亏人。” 行者道：“ 切莫言语，等我把这风抓一把来闻一闻看。” 八戒笑道：“ 哈哈哈，师兄，有这空中晃了，风又好抓得过来闻，就是抓得来便也自了去了。” 行者道：“ 哼哼，兄弟，你不知道老孙有个抓风之法。” 郝大圣让过风头，把那凤尾抓过来闻了一闻，有些兴起，说道：“ 果然不是好风，这风的味道不是胡风，定是怪风，断乎有些蹊跷。” 说不了，只见那山坡下剪尾跑梯，跳出一只斑斓猛虎，慌得那三藏坐不稳刁鞍，翻跟头跌下白马。邪已在路旁真个是魂飞魄散，八戒丢了行李扯钉耙，不让行者走上前，大喝一声道：“ 孽畜，哪里走？” 赶将去劈头就住，那只虎直挺挺站起来， 把那前左爪抡起，扣住自家的胸膛，往下一抓， 哗啦的一声，把个皮包浆下来，站立道旁。你看他怎生恶相？咦，那模样，血津津的赤包身躯，红娟娟的弯环腿足，火焰焰的两鬓蓬松，硬硕硕的双眉直竖，白森森的四个钢牙，光耀耀的一双金眼，气昂昂的努力大笑，雄赳赳的厉声高喊，喊道： 慢来慢来，吾党不是别人，乃是黄风大王部下的前路先锋，今奉大王严命再三巡逻，要那几个凡夫去做暗酒。你是哪里来的和尚，敢擅动兵器伤我？ 八戒骂道： 哼，我把你这个孽畜，你是认不得我，我等不是那过路的凡夫，乃东土大唐玉帝三藏之弟子，奉旨上西方拜佛求经者。你早早的原地大方，让给大陆，修经了我师父，饶你性命，若死前猖獗，爬局处却不留情。 那妖精那容分说，急进步丢一个架子，往八戒劈脸来抓。那八戒忙闪过，轮爬就住，那怪手无兵器，下头就走。八戒随后赶来，那怪到了山坡下，乱石丛中取出两口赤铜刀，急抡起，转身来迎。两个在这坡前一往一来，一冲一撞的独斗。那里孙行者搀起唐僧道： 师父，你莫害怕，且坐住，等老孙去助助八戒，打倒那怪好走。 那行者撤了铁棒，喝声就叫： 拿了。 此时八戒抖擞精神，那怪败下阵去。行者道： 莫饶他，不要赶上 他。两个抡钉耙，举铁棒，赶下山来。那怪慌了手脚，使个金蝉脱壳计，打个滚现了原形，依然是一只猛虎。行者与八戒哪里肯舍，赶着那虎定要除根。那怪见他赶得至紧，却又抠着胸膛剥下皮来，山盖在那卧虎尸上，脱真身，化一阵狂风进回路口。路口上那师傅正念多心经，被他一把夹住，驾长风射将去了。 可怜那三藏呀，江流注定多魔折，寂灭门中功行难。 那怪把唐僧请来洞口，按住狂风，对把门的道： 你去报大王，前路虎先锋拿了一个和尚在门外听令。 那洞主传令叫： 拿进来。 那虎先锋腰撇着两口赤铜刀，双手捧着唐僧，上前跪下道： 大王，小将不才，盟军令差往山上巡逻，呼吁一个和尚，他是东土大唐驾下玉帝三藏法师，上西方拜佛求经，被我请来奉上，聊句一传。 那洞主闻得此言，吃了一惊道： 我闻得前者有人传说，三藏法师乃大唐奉旨意取经的神僧，他手下有一个徒弟名唤孙行者，神通广大，智力高强，你怎么能够捉得他来？ 先锋道： 他有两个徒弟，先来的是一柄九尺钉耙，他生得嘴长而大，又一个是一根金箍铁棒，他生得火眼金睛，正赶着小将争持，被小将使一个金蝉多壳之计，撇身得空，把这和尚拿来奉献大王，聊表一餐之景。 洞主道： 切莫迟他者。 先锋道： 大王见时不时， 互为列爵。 洞主道： 你不晓得，吃了他不打紧，只恐怕他那两个徒弟上门吵闹，未为闻辩，且把他绑在后园定风庄上，待三五日他两个不来搅扰，那是节，一则图他身子干净，二来不动口舌，却不认我们心意，或煮或蒸或煎或炒，慢慢的自在受用不迟。 先锋大喜道： 哈哈哈哈，大王深谋远虑，说的有理，小的们拿了去。 旁边用上七八个绑缚手将唐僧拿去，好便似鹰拿燕雀，锁绑绳缠。这的是苦命江流思行者，遇难神僧想悟能。道声： 徒弟呀、啊，不知你在那山勤怪何处降妖，我却被魔头拿来遭死毒害，几时再得相见，好苦啊。你们若早些来，还救的我命；若十分迟了，断然不能保矣。 一边嗟叹，一边泪落如雨。却说那行者八戒赶那湖下山坡，只见那湖跑倒了，他伏在崖前，行者举棒尽力打，船震得自己手疼。八戒缚住了一耙，一将耙齿并起，原来是一张虎皮盖着一块卧虎石。行者大惊道： 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中了他计也。 八戒道： 中大心计。 行者道： 这个叫做金蝉脱壳计，他将虎皮伸在此，他却走了，我们且回去看看师傅，莫遭毒手。 两个急急转来，早已不见了三藏。行者大叫如雷道： 怎的好，师傅已被他擒去了。 八戒即便牵着马，眼中滴泪道： 天啊天啊，却往哪里找寻。 行者抬着头跳道： 哼，莫哭莫哭，一哭就错了锐气，横竖祥只在此山，我们寻寻去来。 他两个果奔入山中，穿岗越岭，行够多时，只见那石崖之下耸出一座洞府，两人定步观瞻，果然凶险。但见那叠嶂尖峰，回峦古道，青松翠竹依依，绿柳碧桐冉冉。崖前有怪石双双，林内有幽禽对对，涧水远流冲石壁，山泉细滴漫沙底，野云片片，瑶草芊芊，妖狐狡兔乱窜索，绝路香樟齐动游，披崖斜跨万年藤，深壑半悬千岁柏，意意微微其华月，落花啼鸟赛天台。行者道： 贤弟，你可将行李歇在藏风山坳之间，撒放马匹，不要出头，等老孙去他们门首与他斗斗，必须拿住妖精，方才救的师傅。 八戒道： 不消吩咐，请快去。 行者整一整直多，束一束虎群，撤了棒，撞至那门前。 只见那门上有六个大字：乃黄风岭，黄风洞。却便钉子脚站定，直着棒高叫道： 妖怪，趁早送我师傅出来，省得掀翻了你窝巢，洗平了你住处。 那小怪闻言，一个个害怕，战兢兢的跑入里面报道： 大王，祸事了。 那黄风怪正坐间问： 有何事？小妖道： 洞门外来了一个雷公嘴毛脸的和尚，手持着一根许大粗的铁棒，要他师傅呢。 那洞主惊张，急唤虎先锋道： 我叫你去巡山，只该拿些山牛野雉、肥鹿、胡羊， 你怎么拿那唐僧来，却惹得他那徒弟来此吵闹，怎生区分？ 先锋道： 大王放心闻辩，高枕勿忧，小将不才，愿带领50个小妖笑出去，把那什么孙行者拿来凑吃。 洞竹道： 我这里除了大小头目，还有700-700名小校，凭你选择领多少去，只要拿住那行者，我们才自自在在吃那和尚一块肉，情愿与你拜为兄弟。但恐拿他不得，反伤了你，那时休得埋怨我也。 胡怪道： 放心放心，等我去来。 果然点起50名精壮小妖，擂鼓摇旗，缠两口赤铜刀，腾出门来，厉声高叫道： 你是哪里来的猴和尚，敢在此间大呼大叫的作甚？ 行者骂道： 你这个剥皮的畜生，你弄的什么脱壳法，把我师父射了，倒转问我作甚，趁早好好送我师父出来，还饶你个性命。 胡怪道： 你师父是我拿了，要与我大王做顿下饭，你拾其倒回去吧，不然拿住你一起凑吃，却不是买一个又烧一个。 行者闻言心中大怒，骨蹦蹦，钢牙错齿，滴溜溜，火眼睁圆，撤铁棒喝道： 你多大气筋，敢说这等大话，休走看棍。 那先锋疾驰刀按住，这一场果然不善，他两个各显威能，好杀。那怪是个真鹅卵，悟空是个鹅卵石，赤铜刀架美猴王，浑如雷卵来即时，鸟雀怎与凤凰争，伯歌敢喝鹰要敌。那怪喷风灰满山，悟空徒步云迷日，来往不禁3-5回，先锋腰软全无力，转身败了要逃生，却被悟空抵死毙。那虎怪撑持不住，回头就走，他原来在那洞主面前说了嘴，不敢回洞，竟往山坡上逃生。行者哪里肯放，执着棒直亲赶来，呼呼恐恐，喊声不绝，却感到那藏风山坳之间，正抬头见八戒在那里放马。八戒忽听见呼呼声喊，回头观看，乃是行者赶败的狐怪，就丢了马，举起耙刺，斜着头一柱，可怜那先锋脱身要跳黄丝网，岂知又遇赵渔人，却被八戒一耙铸得个9个窟窿，鲜血冒，一头脑髓尽流干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35年前归正宗，持斋拔素悟真空，诚心要保唐三藏，出禀沙门立慈功。那呆子一脚洗住他的脊背，两手抡耙又住。行者见了大喜道： 嘿嘿，兄弟，正是这等，他领了几十个小妖，敢与老孙独斗，被我打败了，他转不到洞跑，却跑来这里寻死，亏你接着，不然又走了。 八戒道： 弄风舍师傅去的可是他？ 行者道： 正是正是。 八戒道： 你可曾问他师傅的下落吗？ 行者道： 那怪把师傅拿在洞里，要与他什么鸟大王做下饭，是老孙挠了，就与他斗将这里来，却找你送了性命。兄弟，这个功劳算你的，你可还守着马与行李，等我把这死怪拖了去，再到那洞口所站，须是拿的那老妖方才救的师傅。 八戒道： 哥哥说的有理，你去你去，若是打败了这老妖， 就赶将这里来，等老猪截住杀他。好行者一只手提着铁棒，一只手拖着死虎，径至他洞口，正是法师有难逢妖怪，情性相合扶乱魔。毕竟不知死去可降得妖怪，救得唐僧。且听下回分解。